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首先关注的是一带一路与德国的汉堡港。眼下欧洲正值假期的消费高峰，中欧班列为缓解全球的供应链紧张，欧洲的假期供应送去了源源不断的货物。然后要关注的是英法海峡偷渡悲剧，拷问英法两国的海岸边境政策，惨剧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会有那么多的非法移民要从法国前往英国。节目的后半段呢，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新加坡推出的 VTL 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以及全球新出现的源自于南非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是否会影响这一计划的实施，新加坡会临时做出调整吗？好，欢迎您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德国，来关注中欧班列上海号从上海首发驶向德国的汉堡。这辆中欧专列满载着精密仪器以及诸多的中国制造产品，助力缓解眼下欧洲的供应链紧张问题。眼下中欧班列已经可以开行至欧洲23个国家，而这当中中欧班列与德国汉堡港的合作是最为紧密的。好，我们就先来听上海号抵达汉堡港时的情况，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随着我身后的列车缓缓进站，满载着精密仪器和汽车配件等外贸物品的首列中欧班列上海号终于抵达了它的目的地汉堡港。这意味着中欧班列这个大家庭又添加了一名新的成员。 汉堡港是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港的营销协会负责人马特恩对媒体表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可靠的物流替代方案，中欧班列有利于缓解当前全球的供应链紧张问题。从全球角度来看，亚洲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光关乎自身，对欧洲来说同样十分的重要。 Nein, wir sehen das auf einem sehr guten Weg. Wir sehen ja jetzt auch, dass diese Schienenverkehre genutzt werden und intensiver genutzt werden. 眼下随着欧洲新年购物季和假期的开启，更频密的欧洲班列的班次开赴欧洲。一般来说，中欧班列的整体行程呢，从16天到20天不等，到达德国之后再分拨至波兰、比利时、瑞典等欧洲国家。中欧班列的速度要比海运更快，每公斤货物的运输成本比当前的海运成本低出了30%左右，大约是空运成本的20%，可有效地节约企业的物流和时间成本。而眼下说起德国，全球媒体最为关注的则是德国领导人的更替。 Und dieser Baum wird zwei Bundesregierungen erleben, eine geschäftsführende und eine neue.Das hat schon lange kein Weihnachtsbaum erlebt. 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最新的一次记者会上呢，向媒体一一话别。时隔16年之后，他马上就要以平民身份度过下面的新年圣诞假期。我们的节目曾经多次关注过德国总理默克尔16年来的执政回顾，在16年中，他的优良举措使得德国走向了繁荣稳定，而更重要的是，他奠定了德中两国的友好关系。默克尔16年来12次的访华足以证明这一切。在前不久的德国大选当中，社民党是以微弱优势领先胜出，并同绿党以及自民党准备组建联合政府。因为三个党的颜色分别是红、绿、黄，因此他们将自己的组合称为了红绿灯组合。社民党总统候选人舒尔茨不出意料成为了下任的德国总理。11月24号，组阁的三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已经完成了组阁谈判，并正式公布了联合的执政协议。 Unser Ziel ist das erste Bündnis von Rot, Grün und Gelb auf Bundesebene zu führen. 这是肖兹宣布他们已经完成了组阁，并且公布了联合执政协议。执政协议共分九个章节，提到了减少财政的债务、加强房地产管控、新能源的发展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协议当中有12次提到了中国，特别是在第7章节，德国对于欧洲及世界的责任，多处提及了中国的台湾、涉疆、涉港等问题。协议强调，台湾现状只能通过两岸的和平解决才能够改变。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作出表态，表示中方重视中德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希望德国政府继续延续务实的对华政策。 希望德国新政府延续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把精力用在推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上。我要强调的是，台湾、南海、新疆、香港等问题都是中国内部事务，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历届德国政府均秉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德国新政府继续恪守这一政策，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维护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默克尔曾经表示，中国具备着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德中合作将会促使双方快速发展，这是互惠互利的事情。在他的影响之下，德国多年来对华友好，屹立在以美国为首的欧洲，德国仍能保持初心。无论是前任总理默克尔还是现任总理的舒尔茨，中德合作将会互惠互利，这是历史所驱使的，也是未来不可逆转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J'ai discuté il y a deux jours avec le Premier ministre Johnson de manière sérieuse. Pour ma part, j'entends continuer à appliquer ce que je fais avec tous les pays et tous les dirigeants. Je suis surpris des méthodes quand elles ne sont pas sérieuses. On ne communique pas d'un dirigeant à l'autre sur ces questions-là par tweet et par lettre qu'on rend publique. Nous ne sommes pas des lanceurs d'alerte. Allons, allons. Donc les ministres vont travaillerSérieusement pour régler une question sérieuse avec des gens sérieux. 环球三十分，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欧洲，来关注英法两国就难民问题展开的新一轮口水战。刚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28日在加莱举行了会议，原计划邀请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以及欧盟委员会共同商讨近日激增的英吉利海峡难民问题，但他宣布取消对英国的邀请。而激怒马克龙的则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封致马克龙的公开信。这位英国领导人在信中提了5项应对难民问题的措施，包括加强联合巡防，以防止更多难民船离开法国，深化两国的情报机构合作等等。但这当中有2项措施引发了法国的不满，包括派遣英国部队到法国进行联合巡逻，以及要求法国立刻要收回所有在英国着陆的难民。让英方人员在法国巡逻，对马克龙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而要收回难民这个措施也无法解决问题。为此呢，法国政府表示说，约翰逊的信既没有实际内容，形式也完全不合理，英国是不尊重法国的付出，法国已经厌倦了伦敦在难民问题上的口是心非的做法。马克龙说，一位国家领导人不应该通过在推特上发表公开信来和另一国领袖进行沟通。法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从今年初到11月20号，已有3.15万人试图偷渡前往英国，其中11月24号，一艘橡皮船穿越英吉利海峡从法国抵达英国时发生倾覆，最新死亡数字已经更正为了27人。英国泰晤士报说，遇难的船只呢是当天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至少25艘偷渡船之一。惨剧发生之后，英法官员第一时间是相互指责和推诿。而这次的难民死亡事件呢，是自2018年开始有移民成群的搭船横渡英吉利海峡以来死亡最多的一起船难。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时这批偷渡客有数十人从法国的敦刻尔克一带乘坐充气橡皮艇偷渡前往英国，随后在海上翻船。现在残骸已经找到，司法当局正在对此进行检验，以便弄清海难的真实原因。两名生还者呢，分别是伊拉克人和索马里人，因为严重失温正在医院急救。那么冒着冬日的严寒，冒着大海的风浪无情，这些难民为什么要孤注一掷逃往英国呢？这些非法移民为什么要前往英国呢？刚才的采访中，一位母亲说呢，是为了给孩子寻找更好的未来。还有偷渡者表示，如果再有机会，他们仍会这样选择，只不过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而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从法国一定要去英国，有人说因为他们有朋友和家人在英国工作或者是生活，还有人说他们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法语，还有人说他们过去曾经为英国的军队服务过。这次的帆船惨案发生之后，法国内政部表示已经逮捕了五名组织这次偷渡的蛇头。蛇头是在德国用现金购买了一艘橡皮小艇，而比利时、荷兰、德国和英国的犯罪集团则是命案的幕后黑手。他呼吁这些国家与法国合作打击偷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这些从世界上最贫穷或是饱受战乱的国家逃离的移民们曾经试图藏在卡车上偷渡，而这些卡车定期呢会从法国乘坐渡船或火车穿越英吉利海峡，但近年来这条路线变得越来越昂贵，因此划橡皮艇又成了新的选择。就在上个星期，大型体育用品连锁超市迪卡侬宣布停止在法国北部海港城市加莱等地销售皮划艇，以防移民们用它来穿越海峡。2003年，英法签署协议，同意双方的警察可以去对方的领土核查移民。这样一来，英国就把移民的处理问题放到了对岸的法国境内。而大批等待英国甄别的移民也就名正言顺在法国加莱一带滞留。在随后的一系列协议当中，英国表示愿向法国提供资金，让法国完善边境管控设施和强化警力，不让非法移民偷渡。但是法国媒体爆料说呢，英国不光是大规模拖欠了应付钱款，而且还威胁不再支持今年七月份答应付给法国的6300万欧元。英国给予法国的资源是最少的，而法国舆论则是不断地指责法国政府呢，成了英国的边境守卫者。英国媒体披露说，24号偷渡英吉利海峡的远远不止翻了的橡皮艇，当天至少有包括儿童、婴儿在内的600多名移民乘坐25艘类似船只冒险横渡英吉利海峡。从今年初到11月20号，已有3.15万人试图偷渡前往英国，而法国从海上累计救回了偷渡遇险者7800人。来自英国警方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有2.57万人成功偷渡至了英国，这是去年的3倍。而法国北部沿海地区的交通局表示说呢，他们似乎是在打一场注定会失败的仗。因为要巡逻的海岸线长达100公里，警察和宪兵们根本无法覆盖。即便成功拦截过一次，但是他们可能会改天再次尝试。而最近抵达法方的非法移民越来越多，法方虽然增加了大量的警力、船只和直升机，但依然很难有效地遏制海上偷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超级变异病毒奥密克戎令全球紧张。然而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呢，却连续3个星期爆发了人山人海的抗议。例如像11月27号，在墨尔本就上千名示威者再次走上街头，呼吁政府废除一项旨在赋予州政府更多来实行防疫管控权力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州长是有权宣布一州进入无限紧急状态，并通过法令的形式颁布其认为有必要的针对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有利的措施。不光在墨尔本，第一大城市悉尼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抗议者。悉尼市政府呢，还直接派出了600名警察去现场维持秩序。现在全球都在提防着奥密克戎变异病毒。 澳大利亚流行病学专家担心说呢，爆发的抗议示威只会让该国的防疫局面更加的错综复杂，该国的旅游业迟迟复苏的希望可能会更被推迟。眼下呢，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已经迎来了夏天，尽管全球疫情形势严峻，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南半球的夏天呢重启该国的旅游业。一位澳大利亚当地导游表示，自己在疫情前每年要接待50多个旅行团，但疫情之后已经没有了工作。他还说，因为中国游客的到来带动了澳大利亚旅游业的繁荣。在疫情爆发之前，旅游业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行业，仅次于铁矿石和煤炭。然而接下来澳大利亚疫情的防控形势呢还很不明朗，人们会选择来澳大利亚旅游吗？这给澳大利亚旅游业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为了迎接这个夏季的旅游季，在墨尔本市新开了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据该市媒体报道，这是墨尔本20年来新增的第一个旅游景点，它是一个以美术梵高为主题的大型室内投影观光设施，除了观赏美术作品之外，还可以享受各国美食。来听新加坡新传媒 8 World 驻澳大利亚记者的报道。 仰望星光闪烁的夜空，躺在花草茂盛的田野里休憩，访客仿佛穿越时空，进入著名画家梵高的笔下世界。 The Loom 位于墨尔本会展中心，是澳大利亚首个永久性数码艺术画廊，这个月刚刚开幕。 And this is the first new cultural attraction Melbourne's had in around 20 years. Walk inside and you're surrounded by projection up to 4 stories high. There's music playing. There's aroma coming through. There's a cafe bar inside with all themed French and Dutch food and drink. And there's a drawing educational room. So everything is interlinked to the story of Vincent, but it's done in a digital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从134米高空俯瞰整个海港，攀爬悉尼港湾大桥是许多游客到访澳大利亚的行程亮点。虽然攀爬活动因为官兵数度暂停，业者依然积极在疫情期间推出新项目，这其中就包括由原住民向导领队的行程，让访客以原住民的视角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 由于桥上的风非常的大，那出于安全考量，管理方要求游客身上所有的穿戴配备都必须要固定好，不会脱落，以防造成安全隐患。那口罩呢，因为很容易会被风吹掉，因此管理方要求游客要在爬桥之前把口罩摘掉。另外，根据新南威尔士的防疫规定，在户外的时候是不用戴口罩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从10月份开始呢，开启了一个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简称 VTL。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呢，这是考虑到该国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了85%，因此决定放宽对全球多个地区的入境政策。目前该国已和全球27个国家开通了这个疫苗接种者的旅游走廊计划，这当中有6个国家是从12月份开始正式进入这个计划的，分别是柬埔寨、斐济、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泰国和土耳其。不过情况也在紧急发生着变化，随着源自于南非的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全球多国都迅速采取措施，停止了来自非洲很多国家的航班。而新加坡也表示呢，他们会紧急修改相关政策，加强通过这个疫苗走廊计划进入新加坡的相关的检查措施。事实上，新加坡其实呢，在采取和病毒共存的相关的防疫措施上，一直在看准以色列。因此呢，这一次以色列在确认发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病例之后呢，紧急采取了封国措施。因此，这也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担忧：一旦在新加坡发现了相关的病例，也会转而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呢？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 8 World 记者的报道。 我国将在12月14号与泰国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有意在计划下入境我国的泰国旅客可在12月7号申请疫苗接种者通行证。柬埔寨、斐济群岛、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土耳其则在12月16号启动计划。 参与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的国家将从目前的21个增加至27个。 These countries have already reopened their borders to vaccinated travelers from Singapore, and Fiji will do so from the 1st of December. Pre-COVID, the 27 VTL countries, collectively they contributed about 60% of the total daily arrivals at Changi. 另外，申请马来西亚疫苗接种者通行证的人数至今达约6700个。针对为什么目前只有2家巴士业者提供往来新柔的巴士服务，易华人说，这是为了能更好地落实陆路旅游通道。 It's not so much about how quickly and how wide the scale is, but it's more about building confidence by executing this well. So I know that there's a greatdeal of interest. But once it commences and the experience is gained, then there will be scope to whether it can be scaled up further. 易华人也表示，从12月7号起，通过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入境的旅客，只要出示欧盟数码疫苗证书，也能入境我国。而我国的疫苗证书也可在欧盟国家通行。 新加坡继续在推行该国的新冠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简称 VTL。 那么随着奥密克戎病毒的出现，那么该国相关措施会不会又返回收紧呢？人们还在拭目以待。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新加坡在疫情之下催生的食品科技公司。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食品呢是依赖于外国进口的，那么这些新加坡的食品科技公司又做了些什么工作呢？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这家食品科技起步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科技，协助食品公司重新配置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较健康食品。将食品的相关信息输入，软件就会根据客户要求，以较健康的食材和成分取代脂肪和糖等，推测出较健康食品的配方。目前软件数据库存有超过170万种食品成分的特性，包括味道、口感、浓稠度等。公司透露，利用软件推算出的配方所制成的食物，味道和口感往往同参考食品不相上下。 所以通常我们到食品研究室，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60到70%的准确性了。从大型跨国企业到中小型企业，能够缩短这个开发新食品的这个时间，从2到5年的时间缩短到可能到6个月以下的时间。 无人机穿梭垂直农场中，扮演自然界蜜蜂的角色，肩负为番茄花授粉的重任。迷你无人机的 3D 摄像头可自动监测需要授粉的番茄花，并将雄蕊的花粉更精准地传到雌蕊的柱头上，完成授粉工作。无人机没电时，还会自动回到充电站充电，然后继续赶工。无人机甚至还能利用深度学习监测植物的大小、成长速度等状态，为农场业者提供数据，改善农耕环境。起步公司创办人称，利用无人机授粉和检测植物状态的成效显著，尤其是室内农场的收成可增加多达30%。 If you look at manual pollination, it's just downright expensive and ineffective. And if you look at natural pollination, especially if you look at indoor farming, it's extremely hard to get bees to work. They struggle to navigate. You know, we're always walking on thin ice when it comes to natural pollination, given how fast climate is changing, given how vulnerable bees are to pathogens. 而本地也有一家垂直农场，利用协作机器人为草莓、番茄等农作物进行授粉和采摘。 协作式机器人能根据垂直农场的需求，经过编程来完成重复性高甚至是危险的工作。一台机器人价格从$20,000起跳，最短能在一天内就启用。而在疫情下，农场业者对机器人科技的接受度也比过去更高了。 They're very, very easy to train and retrain. You don't need robotic engineers to pick up the cobot, move it to a new application and retrain it.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collaborative robots really, it's so suited to small and medium sized operations where the skill is actually in the operators and the owners and how they can continue to be sustainable when everybody is now competing for labor more and more.

It's 9 a.m. Beijing time.